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二期的节目。这是一期关于我们的朋友追风少年的第一部记录长篇《幸运旅馆》的映前讨论，音频记录于我家客厅的一次小型试映会。这一期音频听起来会有一些莫名其妙，有一些散乱，但还是希望能够为你带来一种新奇的体验。 我不做开场面，打断大家情绪吧。我觉得直接就开始吧，可以聊了。 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就是对于这个群体的一个，就是之前完全是空白，是让我进入到他们的那个日常跟纠结之中了。我真的是进到他们那个痛苦跟那个纠结里面，就纪录片的那个魔力，我觉得发挥出来了，就是通过时间的那个发酵感染到了，有这个感染。具体的我就不说，我说下我觉得一些问题。 嗯 嗯，也没必要就光给你吹，咱俩我不用吹你这个东西，对吧？说点问题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那个音乐用的，我觉得有打断我的情绪，就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对话也好，然后包括那些人的那个，包括就本身的那个周边吵闹的环境，难得的几次留白，你都用了声音乐。然后那个音乐一进入的时候，其实把那种之前他们的那个关系对话也好，关系的也好，那些部分打断了。本来那些东西发生完之后的那段，其实我觉得那个留白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个留白上面突然出现那个音乐，让我觉得 是片尾的音乐还是中途所有的音乐？ 开头的音乐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像是那种影片气质的影子，把我带到你的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那个从工厂那个提琴到那个车上的那段音乐，到其实甚至就最后这段音乐，我觉得都是起到那个打断作用。特别是最后这个音乐起来的时候，那个你跟着那个音乐拉那个医院的那个感觉，突然出来了另外一种情绪，就感觉很像是一个医院宣传片的那个气氛，很怪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留白就真的挺好的，有些就是那个留白，我意思是你甚至都可以不用放环境音，都可以。不过这个东西都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主要就是留白的部分被打扰了。 我觉得得让导演讲一下他自己，就是设计这个音乐的时候他的情绪是什么。 我这个片子音乐我自己，我之所以我用上去肯定我是也很喜欢嘛。工厂那个音乐我也很喜欢，片尾那个音乐我也很喜欢。它看起来跟这个片子的气质啊，看起来是不符的，但是融在一起好像又不是很搭。 对，你是想要不搭是那种感觉， 要一点点跳。 因为那个其实那个是感觉，就说白了，其实那几首音乐都是一种叙事的感觉。 嗯， 其实混在一起，如果比如说你用的是同一种调性的音乐，在那个气氛里面，可能是一种感觉。但是四五首不同，就是不说风格吧，就不同感受的那种音乐放在一起，而且其实这个音乐非常强，而且它的那个辨识度非常高。 古典乐一听， 就是全是巴赫的音乐。对，就所以就是感觉就说不来了。那个后面就是有，假如说有一首巴赫音乐，就是开头的那个引子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气氛很对，就是我能一下感觉被引到那个故事的那个感觉里了。当后面就是不断出现巴赫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点 跳出来， 感觉你确实很喜欢巴赫，但是就是要不要就是全都在用他的那个，就是可以再想一想其他的。 你觉得多吗？ 我是有同样的感觉的，就是我会有一种看着看着我要沉浸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了，然后导演放了一段音乐做了一个抒情式的一种感觉，就会我会从那故事里边跳出来再去看待这个片子，就确实有一种打断感或者抽离感吧。就是特别是最后吧，最后其实我看的就音乐响得太频繁了之后，我反而很疲倦，就是我那种观影的感受反而很疲倦。就是我之前他反而没有音乐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会 一直在观察的，他后边发生什么事，我会沉浸到他的故事中，那空间里头。主要是这个音乐一响，其实它是完全不符合这个空间，这个你其实完全清楚，就是它不是特别符合这个空间的一个音乐，突然就大段，比如说前三二三十分钟都是我们沉浸进去那个空间之后，突然来了这么一段的话，我就突然跳出来了。突然跳出来的感觉，进入到另外一个叙事模式的感觉，有一种， 我这两天试一下把音乐去掉，会不会更好？如果我看我自己，如果我觉得还是要留的话，我还是会留。如果我觉得可能去了之后，我的感受确实，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的话，而且那个体验我觉得更适合我的表达，我就会把它去掉。 有一段声音我特别喜欢，就是。他应该是在贵州苗族那儿上完坟之后，他又开始在边上烧一大堆烟那些东西， 烧芳草。 一直在吱啦吱啦吱啦吱啦吱啦，那个声音我特别喜欢，就是我听感啊特别喜欢。我以为就要结束了，我以为就这个吱啦声，一直想着这个吱啦声，然后开始出字幕，我以为是那样，我还挺期待那样的，但是没有嘛。但是我是特别喜欢那个声音的，对。 其实最后的那个部分，你以前不是剪的一个版本，就是一只鸟飞到楼里面吗？我觉得那个部分，那个一只鸟飞到楼里面那个，你也可以试一下。就龙好，因为它不是看着窗外嘛，可以试一下那个关系的那个剪切，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但是主要就还是最后那个音乐，因为你感觉是你必须要把它放完一样那个，就是后面有几个镜头，我觉得不干脆。就是龙好看着窗外要做第四次试管的时候，其实看着窗外你可以再切一到两个窗外，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比较能让我 收得干净一点。 受，但是后面因为有音乐，所以就是你又要有那个医院的那个下面那个镜头，然后很多的那些感觉就是稍微有点拖了。 我是突然感觉就在那一段的时候，我突然跳出来了，就是他这个落点感觉落到了一个个人情绪上了，就作者的一个个人情绪上了。我会觉得就是本来其实是完全大部分镜头吧，其实是很客观的在一个。拍摄一个呈现吧，我关注的更多是它里边人在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最后的时候，其实完全回归到一个导演的东西上的表达上了，一个那种叠化的镜头啊，那个海鸥在飞飞飞，其实这个落点，其实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啊？就是这种落点的话，就有点，我觉得是有点破坏他之前那种叙事吧，我觉得，对， 反正那个镜头我能明白，就是从那个空间出来，可能会有一种希望的感觉。然后那个希望的感觉，我是强烈建议，如果其他前面中间那些你觉得音乐是必要的，最后那个你可以再真的再调整调整，因为最后那个很长时间的那段，主要是巴赫的音乐特别有叙事性，就他本身自己那个音乐带有的那个叙事性就很强，再加上有无数的比较就是。多的那种影视里面用巴赫的音乐的那个桥段，也会在不断的提醒我，就是那种时刻的那个出戏，就他会不断的有那种， 好像是要刻意强化某一个东西一样啊。 其实有一段音乐我还听得特别舒服，就是应该是拍一个窗外响的一个，就是一直在滑动型，我响了一个钢琴声，很淡的一个钢琴声，那个， 在车上吗？ 对，应该在 很 车 淡 上 的那个 拍外边的景物。 夕阳的那段。 对，那段，就那段，其实我觉得后边稍微有点长了，但是开头我会觉得特别舒服。那个叙事到那种感觉，而且我听那个时候不会有那种，就我跳到另外一种叙事的感觉。对，其他的音乐，就我开头的那个我也认同，就是晨曦哥说的那个方式，但是就是后边那些音乐，我确实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会觉得有点跳出来的感觉，对。 你就把结尾、把声音、把那个、把音乐的声音去掉，然后把环境音慢慢慢慢，最后落到没有了。镜头删减几个，可能 其实就 也 是， 很突然啊，就是 就 很意外。最后啊，那个观众的情绪还在那里面转转转啊，最后也没有音乐了，一段时间的黑屏结束了，这样也挺好，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真的变成就是发行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你其实有无数可以试。但整个故事其实讲的我觉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节奏，我觉得我也挺喜欢的，就是整个那个叙事的节奏，从头到尾的那个。因为其实说白了，你拍的时候，你肯定跟他们那个相处，你也有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里面，其实跟着那个人物的变化， 能感受。然后你最后那个字幕说那个龙好来到长沙做第四次试管，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之后的那些几个画面一定要仔细想。 对，其实叙事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结束了。 因为龙好再去做第四次试管，跟他的那个之前所有家庭关系也好，他的打工关系也好，还有这个整个旅馆的那些东西，你都已经展示的非常清楚了。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龙好来第四次试管，他将会在经历什么，其实我们自己就脑补出来了，就我们大概就有个预期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定要处理的再，就是你自己再谨慎一些，因为那个 节制一点， 那个是已经有我们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到故事了，已经有我们的想象了。他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你需要做很多引导，到那个时候其实不需要引导，而是需要给我们的那个空间了，其实会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刘姐，你作为女性，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我跟你们身份都不一样，就是我没有以一个创作者的视角在看整个片子，就对我来说这个片子已经非常成立了、 嗯、 就而且我也没有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跟你们这点观感非常不一样，甚至我觉得这个片子本身导演就是应该有一些个人的表达，因为他讨论的这个议题跟一般常规的这种社科类的纪录片不是一样的。就是我是在哪个时刻觉得这些音乐包括这些个人情绪是很成立的，是在那个就是拍贵州那段，那是一个扫墓的一个仪式嘛，对吧？然后我觉得那一段内容的加入会让整个片子充满了一种那种预言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宗教的意味。有一种什么样的解读，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因为女性身份的这个特殊性，我一直处在一种很压抑，然后觉得甚至很愤怒的一种情绪里面，就觉得不明白这些女的为什么要为了这种事情这么折磨自己，然后这些男的又这么如此的丑陋，在谈论一些那样的话题，甚至还有打人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扫墓这个环节会让我意识到说，他们其实不是自己的选择，其实他们就是对生命这个形式这个仪式本身就很看重，就无论是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还是把一个生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又想起老周中间在说你人生吃不了三顿饭嘛，对吧？然后就想起那个环节，我觉得整个关系是非常顺畅的，就是很连贯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努力想要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很重视这个时刻，又很重视这个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而他们整个生命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卑微的，就是很薄弱的，他们就一直在为了这个开始跟结束在做努力，但他们自己的生活是特别苍白的。又想起来你拍的那一段，他们在深圳打工住的那个环境跟星宇旅馆那个环境特别像，我觉得其实我在深圳活了20多年，我没有怎么去见过那个工业区啊，那种环境，他们无论去做什么样的改变或者做什么样的尝试，好像那个局已经在那里了，就困在那里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电影不是一个社科人文类的一个纪录片，它是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感性的解读是合理的。然后我也没有觉得音乐太打断我的情绪吧，我只是觉得有一些声音的处理听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有点模糊，主要可能因为我听不懂，有的时候就会影响我对这个片子的一些信息的那个收入。但是整个 有字幕的话可能会 对，但是整个节奏跟情绪是完全能够被它带着走，对我来说是这样啊，就从观众的视角来看，不光是一个女性的视角来看。然后我觉得我唯一觉得可能就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可以更加分的地方是，就是其实第四次那段就是说龙好要做第四次试管的那一段字幕，我觉得可以不要，就是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不用说出来。我觉得情绪已经把观众的情绪养成了那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已经达到那个状态，其实我们是能理解他在做什么事情的。其实是两段音乐中间有一段龙好在看着窗外的一段很静止的画面嘛，然后我觉得那个处理挺好，就是不要再切断它了，就是现在是一段音乐一段黑屏一段静止的画面又一段音乐嘛，我觉得就龙好他们那个画面去切断这个音乐就 OK 了，就不用再加一个黑屏了。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其他部分就在我看来特别成立，不光是以朋友的身份觉得好，就是即便是一个普通观众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片子，就完成度很高，并且是让我觉得有一种不同的体会吧，预言感是其实不太经常能够从纪录片里面能够收获到的。 对，就是那段上坟那个之前，因为其实看的是片段，还是以一个就是相对猎奇的观感，当时，但是放在整个的那个过程里面，他就一下子很自洽，很就包括龙好就是杀猪那段，龙好是作为压着那个猪的那个人嘛， 嗯， 其实他要把那个猪控制住的时候的整个的那个情绪跟表情，那段特别好， 其实不是说那个猪的那个残忍性，而是他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行为 很理所当然， 非常的非常的自然，就是会让反馈到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对于真正日常或者家庭关系的一个反思，就是或者一种惯性的反思。 对，这对我来说是我在一部片子里面我得到两种认知，我从一个非常愤怒的就是觉得很不尊重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转换成一个我去看整个现象，然后我会带入到一个更大的群体里面去。 我觉得他妈真的没问题，成了兄弟，成了。就是这作为纪录片真的很喜欢， 真的很棒。 就是对我对于纪录片的，反正我看纪录片也不算是特别多，但也看过一些。就是它作为这个媒介的，能带给我的一些预期，其实都差不多，都。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并不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看的，就是我其实没有太关注它的技术，我也是完全是纯感官，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是巴赫的音乐。 不，我觉得这个是要祛魅的，就是因为包括开始的时候他用的那个也是巴赫的音乐，我就觉得很对。我绝对不会说啊你不要那个用太多经典音乐，那个绝对不是。但是还是说他的音乐本身的那个叙事性很强，他可能跟你本身想达到的那个预期没有太好的契合。但是我不是说不能用音乐。 哦，不是，我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对这个音乐甚至没有任何意见。 就是说，我不是说不能用音乐，就是如果你要在那一段用的话，可以试一试，因为你第一次用那个，就第二次用那个巴赫音乐，在那个工厂那段嘛，然后就要你要用那段音乐做过场，跳回到旅馆，那他中间他那段 其实是这样，工厂那段音乐呢，一个是起到一个告诉观众可能我们要马上要到另外一个事情要转场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让观众从好生活里面那个他工作也好了，他给他老婆就两个人很日常的那些生活片段，从那里面再跳出来啊，一个现在是景观了，你要开始思考一下他们的这种生活。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点就是不矛盾的地方在于你每次音乐起的时候我都知道是一章结束了，我知道会要你要开始起一个新的篇章，可能你要切断前面那个情绪，就我能感受到这种设计的巧思是它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但是可能你们说的意思是说因为自己的情绪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或者是 不是没有一个缓冲，我刚才也说很清楚，就是他要从工厂跳到旅馆，能看出来他要做那样的一个尝试，就或者做那样一个转场，但就是说那个东西用的就只是合适的问题，就是我的管这我纯个人的一个感管的一个东西，就觉得那个会出戏，因为那个其实就是里面的那个音乐，因为我们反正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听的，会带我去另外一个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去想。你比如说其实我看了一些我喜欢的一些动画跟电影里面也有用过这样的音乐，会因为它太熟了就会跳到其他的那个事情里面。 可能音乐如果要用的话现在做也来不及。哎呦， 我觉得你试一下然后跟着自己的选择走，因为你看已经我们三个人已经产生两种观点了，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合适或者不合适吧，就 还是最终 我当时也知道这个会跳，我想到那个观众嘛，在再回味一下，就是从龙好日常的那一段出来，然后看这个景观，然后你开始可能你自己要想一点，而且我要转场，你自己要想一点。 其实我说白了就是你想让他大跳还是小跳，因为其实在那种现实环境中你有一点点的就是环境不是环境内发出的声音动静出来我就会跳，这是肯定的，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一个现实生活，你就算弹两个琴键我就出来了，还是说一段非常抒情的就是那种叙事性的音乐才让我跳出来，这个是你的选择你的审美。我说意思就是跳这个东西就是肯定是能跳出来，就是不管用你就真的我就说你两个琴键我就跳出来，因为你就没有用过音乐，在那个过程中你突然从工厂那儿出现，只要是有一点点的那个跟这个工厂环境没有关系的。 我理解你意思了，哪怕我用一段那个和水泥的那个机器，我用一段和水泥的机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其实也是音乐， 就 也能跳。 我意思就是只要跟这个画面你因为你用的反正就是跟画面就是无关的那个部分嘛，就是其实还是看你想让观众大跳一下，就是突然一下就感觉哎，还是就是你觉得哦他有心里已经开始预期这边可能要发生下一件事情了，这个其实是 你的一个以你的一个预期吗？ 其实不从音乐上来讲，就是单从镜头上来讲，假使没有音乐了，就是在那个段落上来讲，其实你喷音乐那部分是接了很多空镜的，很多那种其他景观的空镜的。如果假设啊，就是没有这个音乐的话，接这么多空镜在这儿，然后一直是环境声或者是当地声音，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能跳过去的。就是不存在说，只不过是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改变，跟音乐上或者是一个释放吧，情绪上的一个。对，其实我里边音乐很多我不是特别熟悉的，就是第一个那大提琴那个我好像听过，但其他的有好多我其实没太听过，包括那钢琴声我觉得用的挺好的那个，就在于窗外那个滑动，我觉得那个我也没怎么听过，但是我觉得那个就特别特别舒服，我觉得特别特别能够将我情感抒发出去。其他的我就会，我的感觉吧，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跳出去那个叙事环境吧。而且就是你铺音乐的时候，其实环境声其实是消失的，很多时候是，就那个时候环境声消失的话，画面加音乐的话，就是单纯从这个视听角度来讲，就感觉是有一种，进入到另外一种环境了，空间里边了，它不是这样一个叙事关系的吧？可能 刚刚说的有一个观点，我是一半认同一半不太认同的，就是他说那个宗教的那个感觉出来，那个是我认同的，就整个的那个生与死的关系在那个里面会产生。然后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之后，是否还要再加强作者的主观，这个我觉得是不一定，就因为你的那段已经有了那个提示了，然后你的那个主观的那个部分是否要再强烈，就是说你们知道吗，我其实看到了这些，我其实感受到这些，就是要不要让观众明确的感受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必须的，就因为那段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家庭上坟的一个情景嘛，它没有任何的你的那个补充，它就出来了。 就是那个烧完坟之后，他你把那个燃烧秸秆那个加上去是什么样的考虑啊？就是 那个也有叙事 啊， 有叙事功能，一个是画面上情绪跟之前的也不一样了，一个过渡了一个季节，他们过了有半年之后，在家里面他烧那个粉烧那个秸秆的是因为打电话嘛，他是为了去买那个树苗种在他们家的那个田里面，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在家里面耕种了，他从深圳，就我不讲，可能 他里面是不是他母亲聊过这个东西，就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几个场景，这个我没看到，就是一个是他跟他弟弟在拥抱的时候他哭了那个， 那我没放进来， 那个没放进来。还有一个就是你说过他母亲聊过，就是他怎么看他儿子这个，这次 那个我也没放进来， 也没放进来。然后我不知道就是那个那些东西对整个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了，因为其实我看到烧这些秸秆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还做保持着一种就是庄稼人的那样的一些习惯，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作为龙好，其实他因为他要不断的去给他媳妇儿忙这件事情，他没法去干一个真的像庄稼人一样很长期的在那儿去。这个割裂其实没有，这个割裂在我这儿其实是因为我知道你说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更强烈。特别你烧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他的那些家里面人其实一直还在冲，就是在以这种跟自然的关系生活，然后龙好其实已经被切断了在那个里面。 对，我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个上坟那地方烧那地方，其实有一个有很多其他人物的一些群像嘛，就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老人站在一个烟雾里边， 那是他家族最大的长辈 啊， 是他家族最大的长辈， 那个感觉情绪特别特别抒发我情绪的感觉，反正在画面里边给我情绪啊，可能对于我来讲那种画面带给我的情绪会比音乐更强烈那种感觉。你其实你那里也没有用任何音乐，但那种画面情绪的感觉会特别强烈。就我刚刚就在想，就是晨曦刚刚说了那个关于家族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我还挺多一个观众来讲，我还挺渴望看到就是说他的那个家族的，或者说他的母亲啊，或者他父亲也稍微有一点点那种东西的出来，我可能还挺期待看到这些的。对， 在那个上坟之前有一段，那一段是贵州方言，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 听不懂。 你说。 他叔叔和他的一个哥哥，三个人走在那个，田间的那个路上啊，上坡，然后他们互相搂着，就跟他说，他说，龙好，我有一个话要嘱咐你，叔叔有一句话要嘱咐你，然后他就说。成了家，然后有一个小孩，啊，赚钱就这个意思，家传万代，我们龙家家传万代。然后后来就是到那个烧那个秸秆嘛，烧那堆烟嘛，然后龙好的画面出现了，然后他叔叔还在背景里面说，他说龙好早生贵子，就是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早生贵子。就这一段啊，好。上手了，他们就 这段确实没听到，就不就没听明白，可能，但是确实我知道他们在说话，当时， 这样的话，一个就是它整个意义感觉突然就不太一样了，就感觉有点儿，就是本来是我不是特别听懂他的方言，但是我从画面中能感受到，但是如果前边有这样一个他的一些话语的话，会特别强烈的那个，就他烧那些东西的时候，包括烧 可能 出 不要这段话更好，是吗？你的意思？ 不是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要我没听懂而已。我如果听懂了，会觉得更强烈那种感觉。我觉得 其 很 实不 好。 要也成立，要也成立。 就是要吧， 要 我意思，我意思不是说 你不要往这个方向想。意思其实他只是在说他的感受，不是说就是说要那。 我觉得 敏 老 感。 周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 对。 他，我印象很深的几个角色，一个是老周，一个是那个女的，就是跟你聊那个梦想的那个女的，她后来好像就， 他成功了， 她成功了是 离开了， 吗？ 他只是众多。 她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啊？ 后来过年的时候，就是全部是男性嘛。其实为什么只有女性一个人在那个旅馆里面，就是因为男的要出去打工赚钱，啊，赚钱，他们女的就聊天嘛，就。 所以就 聊 过 家 年 庭， 的时候，他们的丈夫会回来，然后一起在这个旅馆里面吃个饭。 不一定，有的可能就不会来，有的会来，这看看对方老公了。片里面也能看出来，夏天全部是女性， 对， 冬天就是有男 男 友。 的，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就是女生本女性们在聊天的那个场所，然后男的坐那开始聊别的嘛，就他们坐的其实同一个地方嘛。我觉得你这个片子的节奏非常好， 我也很喜欢这个。 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叙事的那个节奏，所以其实为啥刚才说到那些，我并不是说只是针对于音乐，我只是针对于就是被打断节奏的感觉，因为那个节奏是在的，就是我看的时候是在的，所以我只能提到被打断的那几个点，它其实它甚至跟音乐没关系，就是一个我观影的那个节奏感的一个关系。还有就是那个老周跟龙好本身，它其实是两条线，然后你把龙好那条线又在里面多加了一些嘛，是这样处理的。 我让龙好在旅馆出发，在旅馆做手术啊，在旅馆附近的医院做手术，住在旅馆，在旅馆这里，然后出发到了深圳，然后又然后这个时候平行像平行叙事啊，旅馆里面又开始进行了别的故事啊，妇女又开始他们的日常，龙好可能在深圳那边又干了别的工作，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快到冬天的时候，龙好他们回来了，中间。龙好回来做手术之前，还有一段老周和他的家庭的关系，啊，老周家暴他老婆，他和他老婆之间家暴这个事情已经忘掉了，他们在调侃说男人啊，如何如何，其实就是，就是中国婚姻嘛，就是互相离不开，然后最后又很日常。老周这个就是老油条，老周那个就是个老油条，他嫖娼找小姐，然后但他人不坏，他人很好。他老婆也默许，包括这个很奇怪，真的。你看过年的时候，那些妇女，这些家庭关系， 那段挺震撼的，其实 就是感觉， 妇女 不要把 是， 病带回来就行了，就那种爱情观，就是还是其实能到这个幸运旅馆里面，就是接受要承载就是生育功能这样的一个宿命的时候，其实他们肯定在家庭里面已经可能会多少有一点儿。对，就跟我们平常想象那个 比较民主式的那种，像爱情关系或者怎么样，那个已经完全不，已经很就是很像是在催产嘛。说白了，就是你把它理解为那样的感觉也都可以。特别像龙好跟他媳妇儿四次，因为我经常问德明了，第四次还是失败了。就是感觉哎，就是很无力的那个感觉。当那个又去星美旅馆的时候，其实那个无力感， 其实龙好啊，龙好这个人，他从深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觉醒了，你知道吧？ 嗯， 他为什么还要一直做？后来，包括他在家里面跟他老婆吵架，说他老婆说那不要去做了，不做就不做了，然后他们俩就为这个大吵一架嘛。他在深圳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就问他，我说你没怀孕这次怎么办？如果第三次你再去长沙还是失败了，你有什么打算吗？他就后来告诉我，他说我如果我也片子里面也放了，他说如果没有的话，我要自由，我就不想要想这些了。如果到40岁我还没有小孩，我要自由。后来回到家里面，因为他家人，他从小进监狱的原因，他小时候你看他身上的纹身，他小时候就是一个。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街上混的那种混混，然后进了监狱坐了5年牢，然后出来之后又骑摩托车发生了一次车祸，他额头上面有一个伤疤，就是以前车祸留下的印记，车祸很严重，差点死掉了，他父亲倾尽全家的财产，为他治病，最后病好了，他父亲隔了几年之后去世了，他呢就。性格大变，他说他在监狱里面看过一本书，这个我都没放在片子里面来啊，只是人物的前史啊，他说他在监狱里面看过一本书，我问他那本书叫什么，他说叫《忏悔录》，他说那本书给他带来了改变，他开始理解他父母，他觉得他以前对他父母，就是这样子，太不懂事了。所以到后来他出狱之后，包括他康复，他很多事情都是听他母亲的安排，就有点像现在用的词叫妈宝啊，他很像那样的一个人物。包括后来在长沙，他和他老婆离开，背着行李，他说那回去就看看老人怎么安排吧，看看我妈怎么说。他很多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能力就这样，就没有小孩。就算了，就反正我老婆也是二婚，也有过一个孩子，但其实是他家庭的关系，他没办法反抗啊，这个家族啊这些东西是他一个人个体反抗不了了，他自己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我没办法，他可能他从第二次失败之后，他自己说他想要自由一点，但第三次、第四次，即便他之后要做第五次、第六次，他都不是给自己做的。是给他家人做的，就是证明给我的家人看。 其实这个关系在他那个上坟的那时候就已经感觉到， 对， 就感觉那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凝固的一个家族结构，就是他在里面他的这个生育的这个选择其实一定是有这样的影响的，就能感觉到的，所以其实也不用解释他的那些前世就也有的那种。 其实就一种，就我看完那个上坟那个时候，就会有感到一种巨大的一种惯性，就根本喘不过气儿来那种惯性，推着这个人在往前走，这同一个家族的一种这种压迫感或者是这种惯性吧，就这你这个事儿做不做，其实不是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到底要怎么着，很多时候这种惯性非得就推动着你。 我当然这是建议啊，我真的建议龙好的那个最后就是他坐在窗边那个，你下一个镜头接那个就是你之前用过的那个鸟的那个，就要那个镜不用叠的，就用那个鸟的镜头试一下，你可以试一下看在那块 后面所有的镜头都不要了吗？ 就直接那个龙好看着窗外看着，然后那个鸟在那飞到楼，你试一下，其实不是说一定要那样， 对， 试一下。 我为什么不能叠呢？ 反正我的感觉是啰嗦，我不知道就其他人是什么感觉。 我其实叠啊，我之所以把很多一群鸟叠进来，我是他也从这里出去了，这里就像驿站一样，很多人也从这里出去了。 意思都懂。 对，我明白，对，我也明白，就是说这个其实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就我其实还是想说的，就是你之前就是一个叙事的那种呈现的那种方式，但是到最后你改变了这个，就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吧，就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吧。 嗯嗯，我是不想停在龙好一个人，如果把饭不叠的话，我是想把它上出去，把从这个空间里面移出去。之前大部分都在旅馆嘛，我想从旅馆， 我还是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在过程中已经有那个就是观众去想的那个空间了。 嗯， 影像的魅力其实就在这儿，就是越实就越少，越到最后的时候，特别是到最后啊，前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多介绍，让我们能把关系最起码看清楚，然后让我们进入这个之后。那我们自己有自己人生经验呀，就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阅历，这些东西其实已经知道这个群体的关系之后，包括甚至到了一个家族关系之后，其实大概也就已经开始发散到整个那个环境了，我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就因为结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最打动我一个瞬间，就是后半段最打动我一个瞬间，就是他应该是第三次，还是就是他，你一下子镜头切过来，然后龙好看着窗外那个，然后他妻子在背着身坐在 那第四次最后 啊第四次那次，然后窗外的光打过来，然后他神态看到那边，那个镜头特别触动我，就是那个镜头，我感觉就是把前面的一种情绪啊，这种在这个很静的一个画面里，我觉得他那种神态那种感觉，我是特别受触动。就我说一下，我特别对这个镜头特别有感觉，对。 嗯， 但是我现在真的要让我回想啊，我从后边第一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我可能记得后边第一个镜头是那个最后啊，第一个镜头是，那个鸟在飞，然后后边可能我再想起比较印象深刻的镜头就是刚我说的那个，对他坐在窗那边，对。 就是结尾那一段其实没有太多的信息传达的功能，就是一个纯情绪的那种抒发嘛。有没有可能是对，有没有可能是你先把这个片子收完结完，跑马灯都跑完之后，你可以再单独放一个你情绪的那个段落。 那段其实有，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只是它叠了，所以没看太清楚，就是先是一只鸟在飞嘛，然后你叠了一个群鸟的那个嘛，其实意思都懂。 嗯， 意思不多，我意思就是要不要那么清楚说的，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那种就是在里面该想的那些关系，我反正都想到了，就是我不是我想到，我都已经开始想了，就是我已经开始去发散去想从龙好这个关系里面的东西，他不会说只停在龙好，说白了。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那种视角的方式哈，会让人感觉特别的，很多画面给出来的时候会特别震撼，但是到后边的时候，其实掌握了另外一种叙事的方式的话，这种高级感会降低很多吧，我个人感觉。对，其实这种群鸟的这种东西，其实见过太多了，我觉得。 主要是就是还是我们都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件事能说清楚，不用要两件事才把一件事说清楚。 简单点。 就是这是我们认同的。我觉得或者说我觉得这是个共识。 我太怕 观众看不懂了吧、 啊、有点。最后就 哎，你要想能看你这个片子的观众也不是， 对啊， 不是普通观众好吧。 对啊，他最起码他也是能在等于我现在说实话，就现在这样一个纪录片在我看来就是已经很不错的纪录片了、 嗯、 在我看，反正我看纪录片也就也不少，我觉得。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体量里面，我觉得那他也绝对不是一个说就是很多人都能全部都能在看，还是会有人去找纪录片这个门类，对这个群体感到关心，要去看这个东西。我意思就是不用怕他们看不懂，他们既然要遇到你这个片子，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预期吧，就对纪录片这个东西的一个。不是那种突然撞见，那你要说那种天天看央九或者那种纪录片的，那种纪录片的人，就我觉得他不一定能看到最后。你这个还是得有一个对阅片的耐心，说白了，就是还是对一定观众要求，就有一定观影要求的，不是说，就我们今天聊在桌上聊了一晚上，就是说现代人的那种观看习惯，就那种快餐式的观看习惯。 然后能坐在这儿看将近2个小时你这个片子的观众，他是有一定的就是观影耐心的，就是能有一定的这个预期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 看不懂，他们不会看不懂。 对，讲实话，这个纪录片如果真的说要给面向大众的话，我觉得你剪的这个版本可以，我觉得最后的鸟都可以加上。就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片子是要去投展啊，或者是就你面对这种观众群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对，没有这么不需要这么繁琐吧，可能最后这种处理的话。就是表意太明确了，确实是这样，我也这样认为。其实这个片子就上坟那段结束那段的时候，其实它所有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了，就所有的轮廓啊，它最深的一块地方到达那个坟墓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表意清楚了。 那段就算是影片高潮了。 对对对对对， 厉害，看懂了呀， 都看懂了，都看懂了。就是观众真的不要小看观众，一定要相信你的观众，并给他最好的选择。 而且那一段我不准备加字幕，就是那个上坟那段，因为一个是他的声音啊，加字幕反而会干了。 对，不加字幕就不要加字幕。 那段我是不准备加字幕，而且我找不到翻译， 就不要加字幕。说白了，真的不要加字幕。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加字幕。 就是你像那种龙好跟他媳妇儿在那儿纠缠日常的那个必须要你解释， 那个有信息量。 但是你在那个上坟的，他说什么其实不重要，那就是在干什么，就是小孩都能看明白。就是很清楚了。 其实影像的品质是挺好的，我个人感觉啊。 哎，就是你那像摄像机不错啊，摄像机 跟你机器一样。 不知道你拍的时候你用的是那个 4K 嘛，对吧？然后是 log 模式拍的吗？ 不是 log， 就是直接直出的那个 GPG， 直出也不错呀，我发现真的。 我觉得有一个画面我特别喜欢，就是上坟那一段有一只鸡，然后那个画面给我印象特别深。 他在走过来啊。 对，他在那儿走，然后那个鸡的颜色特别鲜艳，特别饱和特别高，然后背景那个人的那个所有的人类都是那种有点灰暗的那个颜色，就那个画面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还有一个是他们在幸运旅馆里面烧香的那两尊佛，两个菩萨吧，是吧？菩萨上面有两个巨大的黑斑，那个画面也给我留下 了。那段接的很好，因为前面你刚说那个运转的那个关系，就是说因为拆迁很多人已经搬到那个就是别的更好的医院了，然后在清远老周这边他是两尊佛作为他的这个整个的那个旅馆的一个就是一个信仰的吧，或者说然后就那个接的我觉得特别好，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突然就牛逼，我真的心里面就说出来了。因为虽然是龙好在烧香，但是那就是他们那个旅馆的那个一个财神吧， 来来来往全 一个 送子观音和财神， 送子观音和财神。对 对，其实对刚刚一说，我就咱们刚刚也聊就是关于这种影像这种就刚刚我不也说就是关于胶片的这种影像的感觉可能慢慢会被淘汰掉， 那是迷信对吧？那其实最后变成迷信了。 对，其实对，你看他这种影像，其实你不会感觉我靠很没有电影感或者是怎么着的，其实这是一种电影感吧，可能是。 而且他那个如果往胶片上做就完了， 对， 就相当于我们那时候看那个四个春天，他调的其实很好，但我看的时候我就出戏，就是你明明是个家庭录像， 对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你非要把那个调的就那么精致，后来其实那个导演自己都这样说，导演说因为他第一次做片子，所以就没有那个在这个调的审美上就是太坚持，那个是他当时那个有一个调，就是那个有个调色师，我们聊的。 我上次带了一个片花去找那个调色师，也是做了很多很好的电影。 那个《春江水暖》是他调的，然后前一段那个就是郑月新就拿那个金豹奖的那个导演， 金虎奖， 金虎奖那个导演就是他房间里的云也是他调的。那个女孩调色，就是感觉我觉得还行，就是我因为我看那个春江水暖，我对那个春江水暖调色没有特别惊艳，但我觉得还不错。我没看其他他调色的东西，但他聊到那个四个春天那个，我觉得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他说四个春天导演当时调色的时候就没有坚持那个，觉得反正调好看点观众可能，但其实真的是那个东西会伤害到那个影像的人，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作为一个家庭录像，他就更不用那么在意那个。 但那一次我去拿过去给他看，我说其实我是想借这个 跟他聊天嘛，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我这个调色有什么，或者是影像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改善的？我就问他，他说你这个很数码啊，就是不那么电影， 千万不要让它变成电影。 我觉得这个很 对， 很好。 数码才是未来。 导演，然后邓明说不对啊，我在片子里面说了，我想拍一个电影，怎么到最后告诉我不要拍？没有，其实就是这个颜色没问题，就是你，但是你应该也稍微做了微调。 我把那个光把对比调了，就是有些时候场景我需要它暗一点就暗一点。 这个没有什么，对，颜色上是没有问题， 颜色没调，只是调光，只调光没调颜色。 就有感觉就是对的，我觉得，不用在乎美不美，美其实就是一个挺带片子方向的一个东西。 这片子要是如果我接下来投五个电影节啊，就是这几个，如果有一个拿奖了，那肯定有奖金嘛。奖金我到时候拿一部分作为我们蛤蟆旅游的经费。 这都录着了啊。 你不是还要买电脑？我靠，说了一大堆计划了。 不，这个我觉得一定要。 就拿五个奖吗？ 看 不，我觉得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我只投这五个奖，只是说就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天因为咱俩不是聊过这个吗？做片子的时候，你怎么做都行，那是你的事儿。发行有真要专门会发行的人，你得跟他们多聊，知道你这片子怎么出去。 对， 闯名堂。你现在你生孩子的阶段过了，你就不用再管他了。你闯名堂这东西，你最好去跟专业人聊一聊，不要觉得我现在只投这五个奖。你既然他现在都已经成片了，那你就多就是谁，你可以跟很多那种已经有成片经验的人去聊，说你们都投过什么，或者你一些建议， 而且适合什么样的影展吧。 对，一个是就是你我其实说很明白，就是你真的你不用太操心发行的事，发行有发行专业的人，你去跟他们多聊，你别觉得就是我全都要把这些东西都给那个选了，发行这个市场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你的强项，说白了，有那种真的就是他什么都不干，他就把这个片子要送到更多观众眼里面的那种人，他特别会这些东西， 对， 你就应该去跟他们这些人去问一问。 对，这样可能比个人盲投要好一点，可能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几个电影节， 对，选你觉得你很在意的电影节，然后其他的可以跟那些就是发行方的人去了解了解。 因为有很多那种 A 类啊，或者是纪录片那种很不错的电影节，其实有些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我是不是特别了解啊？可能有的发行的人会知道这些电影节，或者是但是也很不错的一些电影节，可以给你带来帮助的电影节，又或者是他在记录类的奖项或者是奖金会比较多的这种电影节，其实还是有很好多的。我 心想，你们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门在哪儿呢？我怎么去呢？ 不是 找谁聊是吧？ 不是，就是你哪怕跟郭老师再多聊聊，他不是这个监制吗？你可以跟他也可以，然后包括那个郭老师拿着你这个成片，你问问他能不能给你，就比如说你心里面有喜欢的那个纪录片导演，你就说能不能让他看一下。你不能你因为你不认识那些人，比如说你喜欢徐彤，喜欢那个喜欢谁，你就说那能不能就是你认识他吗？让他能不能看见我的成片？这都是一说就有可能的事儿。 或者给王宏伟， 对王老师你也可以给他看。王老师还没看过你的片子吗？你可以给王老师看。 还有其实张献民最近在搞十佳， 实践肯定会投的。 对， 实践我觉得肯定是要投一下的。 对， 因为去年我们看那个实践的时候，前年我们看张艺民实践的时候，有那个他的那个纪录片选类的那个部分，选的挺好的，社科类的那种其实根本就不会在这个里面产生，就他选的那些那就是作者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可以看看能不能哪怕聊一聊，我觉得收获都很多。张艺民他本身他就是一辈子做学术的人。 他现在就在征片，现在就在征，对， 就是孩子既然都已经生出来了，你就让他跑吧，别就是说哎呀我只送你去这五个地方，然后其他的我也就不给你争取了，你就让他多多让人看到，就反正就像你说的，就已经是你能做到的这个 制作上已经是你能做到全部了，那发行上其实是靠市场跟观众的，跟你没啥关系了，能让多少人看到就让多少人看到。 你知道这片子我看了多少遍吗？疫情期间关在家里面那两个月，每天一遍，每天一遍。我把片子输出了，我在那看看一下，我记一下笔记。这个可能这个地方气口不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声音有点问题，这个地方掉了一帧，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镜头挪到这边，这个也是郭老师跟我说的，说你要多看，然后每天一遍，每天一遍看了应该有最少不下30遍吧，剪的时候反正就看了很多遍，或者把输出了，我输出了三个版本，三个每个版本我都看了10-20遍，这个版本看的次数应该是多一点。这个还不是最终版，因为我还有几帧掉了，还有几帧掉了，包括你说的那个音乐那个地方，我回去要看，好像还在调整。 你就试试吧， 还在加字幕，在最后加字幕之前，我还要再看一遍，确认。然后看了很多遍这个，每次看，其实有时候隔个3-5天再看。我在家里面，我叔叔那段时间不是去世了吗？我在家里面那段时间我就一直没看，后来回北京我又再看一遍，牛逼啊！我操。真的觉得很好，就那个时候，后来再看也觉得好像没那么好。 这心态也很正常。 你反正你就像你说，你就已经做到你的那个部分了，对吧？你只要没有什么遗憾就行。接下来真的是你让他在市场上他自己跑，给他点那个可能性，就不管是谁，他可能看到说真的很喜欢，然后这个导演接下来要干嘛，就是你不一定能够，你的资源真的不一定只是从电影界获得，就是你有可能其他人看到了，对吧，都有可能对你接下来的那个事业影视的那个发展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又是一个帮助。 我还特别喜欢，就是这个片儿有一个地方是，就它其实拍的这个议题是一个非常强观点的议题，就是你一定会在里面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得到一些结论呢，或者你会想要去反思一些问题，但是导演本身其实没有引导任何观点，就他有一些情绪的抒发，但是没有引导任何观点，就即便你在这个片子里面你是有出现的，你会去跟人物对话，但这种对话都没有去干扰我们做任何， 挺棒的对话， 对，就没有那种特别强的那种观点上的那种强势的那感觉，没有， 就是跟着这个故事发展，他说出来就该说这些东西， 而且就越想就越觉得上粉那段特别好，就是因为不是说你通过你的技术手段达到说没有一个强观点的那种表达，而是你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部分，让观众自己把这个抢观点的这个欲望给消解掉了，就越想越觉得上分那一段特别好。 是，而且其实因为就是我们跟德明当时因为同学，然后德明毕业了之后他就开始拍这个，其实在制作上这个时间我也是一直在感受他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联系，甚至他都来洛阳待过，就是我就一直知道他在不断的制作拍摄的那个过程，然后最终看到他现在成片，就我能感觉到那种时间，就是故事在时间中发酵的那个力量，这个真的还不是说我们几天把它给搞出来的那种形式的创作能带来的，根本就是两回事了，在这个上面，就时间的那个力量很强，就时间给了这个作品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就是从夏天到冬天再到 下雪， 就那种时间给你的那个等待的那个或者说那个经历的，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很棒的底色，就他就在这个里面。 对，这也是纪录片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吧。 对，纪录片的一个力量。 其实这个片子它再拍长了也不太适合。其实是可以拍长。再拍长了之后，它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 对啊，就是这样。 故事一直在重复了。 就是已经其实很完整了。 再拍长的话，只能说这个故事，剪出来可能更精彩，但其实也还是内容结束，只是说把现在一些内容给替换掉，他们说的话可能很精彩啊，那个节奏。观众可能一直都不会困，一直都不会困，就看了这一点，马上要困了，突然一下子又有个事件蹦出来了，又吸引你的注意力，蹦到这里去了，可能就全程亢奋， 困到 不会困， 没有说要困这个东西，感觉你像现在都12点了，大家也不困，就是没有困的这个 这个， 我其实剪的时候我有按那个写就是故事啊，就是做剧情电影的那个节奏去卡它，就看那15分钟。 我觉得有，对，这样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镜头，也可以试一下。 嗯， 就是不是有一个男的坐在窗边在发愁发呆，然后那个女的躺在那儿，就是整个那个很压抑嘛。 对， 但是那个压抑底下老周在那儿说话，我觉得那个老周那个说话要不就让他晚一点进来，要不就是跟这个画面区别开来，因为其实那个情绪，那少有的几个就是什么都不用交代他就有叙事跟气场的那种情景，任何声音， 咱俩说了一个镜头，应该是就是他看窗的那个，是吧？ 哦，你说也是那个， 对， 他不是看窗，他是坐在窗前， 就是夜晚 啊，夜晚， 然后看着那边，然后他老那个女人躺在，其实是另外一个可能是失败的那种感觉，那个情绪也是失败了，躺在那儿，然后这个时候老周在底下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就那种介绍性的那个，破坏了，就 你觉得老周那段采访要不要删掉？我试过老周那一段，我不想，因为老周那为什么老周那段是唯一的一段采访，是这个片子里面唯一一段采访。所有的其他的都是他们自己自发的跟我说的，自发的跟我说的。我说那段是我说你聊一聊，旅馆。所以最后镜头怼着他坐在那个椅子上说，我觉得那段 他也不是啊，你周围那个不是打点滴，他也算是采访吗？他不也在说吗？我开这个旅馆什么梦想之类的，就那个。 然后那段是他自己说的， 我知道，我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无所谓， 我 就是 不要删，对， 感觉不出来到底是采访还是他自发跟你说的， 对， 但是就还是说那个情绪，那个是少有的几个你什么都不用干他就充满了情绪的画面， 对， 你不要加老周的话，是，这是我的建议， 有点满了是吧， 太满了，就是而且就会打断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看这个男人当时的那个，就包括他老婆的那个绝望，就是那个镜头很可以找出来，那个镜头就这个镜头， 对， 你看啊，就从这儿他不是聊这个吗，聊这个 你们 这 种七八十岁现在是这个， 是， 我还见过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朋友，湘西的一个朋友介绍一个客户过来的话，他也是在重庆这里。 对，你这样一说，我其实发现片子中有好几个这种女人坐在后边，男人坐在窗前，这种方式啊， 这个镜头其实因为里边没有一个对话，对吧？然后那个老周的对话，我觉得不用进来，或者就是老周对话完之后出现这个，可能会更强，因为他介绍的其实就是那种见过失败的呀，见过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是不是说突然就是这个时候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 这片子如果说最开始让你来剪，你会剪成什么样子？ 我又没看过你完整的， 关键你的素材量应该挺大的。 你完整的，我觉得这个片子肯定得你来剪。为什么我一直就是你说你来，就是你有中间有好几次说是这个，我就没接你的话。我为什么不接你的话？因为你想想你自己一个人拍了2年，这等于说长在你身上一段经历，而且还它还是纪录片，主要是。他是剧情 很，我很明白，我剪完之后我自己也 你就明白了， 也挺成长的， 对吧？ 我那天跟你说了一句话吧，我说其实作者是特别脆弱的，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在电影院看啊，在电影院看就是强制性的，因为很多时候片子放完，有的人可能他会看一下手机啊，这里来个电话看一下，情绪完全就打断了，我现在不会这样，可能我以前会，我现在自己如果说朋友啊，你们放片子，最后我们这个小组啊放片子，可能我一定会把，我不会看手机，也不会干嘛，我尽量的让我自己在一个 我明白你的感觉，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作为喜欢这个行业的人的一个就是基本道德，就是 你尊重我也会尊重你。 很敏感，很脆弱。 对，做 你哪怕 就是 哪怕 这个片子， 哪怕你 发现， 哪怕别人不尊重我，我也会对这个作品尊重。就是说，就是我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在那儿干别的。这个跟别人其实无关。就是我喜欢电影，我就不可能干出来这个事儿。我觉得跟别人尊不尊重我都无所谓。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场景特别触动我。这个场景特别触动我。 唱歌是吧？ 对，他唱了一段。其实我这个时候还，其实作为一个观众来讲啊，我其实还挺想看到他 后边那几个男人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没放挺好的， 是吗？ 其实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因为前面已经铺垫很多，他们可能在 KTV 里面要找笑一干嘛， 嗯， 然后其实，在 KTV 里面就只展示了一首歌， 嗯， 剩下的东西你们就是对吧？观众自己去琢磨也好，或者是干嘛也好，就是我觉得还挺妙。就是没必要把那个就是大家搂着小姐啊，就 对，那不这个后边他这里不是搂小姐的地方吧？ 这里没有 啊，对对对，他后边应该是，对，但是这样处理跟结尾处理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嗯， 就是 你觉得我这里的处理比结尾好，对吧？ 其实你看这个，其实他这个音乐我特别特别打动我，其实而且特别抒情了，其实我觉得。就他这个音乐，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音乐嘛，这个音乐其实很强烈的一种音乐， 嗯， 观感上 这首歌是真的好听， 特别抒情。 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好听，但是你的情绪很对， 对， 就是跟着那个。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歌放这么长吗？ 嗯， 因为前面他老婆就说他去找小姐什么， 嗯， 他就说他老公开始说他老公坏话，他老公， 嗯， 老公当时就进来了嘛， 嗯， 然后他就说。我就拍了他，他说你不要拍我，我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就是很难听。 嗯， 拍上去，到时候你播出来很难看。 嗯，哦，这是那个男的吗？ 他老公， 我还没认出来。 对， 我还没认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也挺想知道他是。 我以为是，反正我知道是其中一个， 嗯， 但我没认出来是那个，就是那个里面最小的吧，他应该是，就是天天穿着睡衣那个胖乎乎的。 不是吧？ 是他。 对， 那他死。他的嗓音其实还是挺深沉的，就是感觉很像这一个，就是更有沧桑的那个，就是其实他唱歌还挺好听。 对 你记得吗？那个老周那天在挂完晒完被子啊，回来他跟指那个墙上说， 嗯， 他说，这里应该刻几个字，服务周到， 嗯， 认真负责， 嗯 嗯，皮条到位，就是说老周带他去找小姐啊， 嗯， 服务很到位。 嗯。 他说我到时候印这几个字，最后他成功了，他跟他老婆回家了， 嗯， 他没有刻那几个字。就那一段我不知道观众能不能明白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嗯，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看怎么理解了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谁不重要， 嗯， 也可以这样理解，去看你怎么想， 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完全不重要，这个其实完全不重要。 这首歌也是这些男的对他那些女性的一个回应吧，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回应很矫情，但是矫情的很对， 因为他的空间逻辑是完全对的嘛， 嗯， 就我们就算他生理上给的视听多么强烈， 嗯， 我们都能接受的。 对， 嗯， 是肯定能产生讨论的。其实我看的时候我都愤怒，你知道吧？我都觉得他妈的有必要吗？就是说，哎，说不来，就觉得。 但其实他们不坏，真的。 嗯。 他们这帮人就是其实也很善良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一直也跟朋友会聊这个。我有一次跟我父亲甚至就爆发过这样的一个争论， 嗯， 就他说一个人，一个孝顺的人不可能是坏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他不给他儿子吃地沟油，不给他父母吃地沟油，但他把地沟油都卖给别人，你觉得他是好人吗？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当然他们这些人都不坏，对，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你可能也很好， 我觉得与其说坏，不如说是愚昧，就不是那种有意识的主。 他们是很质朴的，很质朴的， 嗯， 就 很愚昧。 身边的 对，会可以说很愚昧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无知的恶，其实非常恶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们坐在那儿聊这些东西，说这些，然后他们那帮老婆其实就是为了他们坐在这儿，要承受这样的一些生孩子呀，然后。就还 形成一种生活的惯性，衍生出来的一种， 还觉得真的挺可悲的。 那些女性其实也是默许了他们的这个行为， 嗯， 因为本身他们在家里面的，他们有小孩嘛，家庭地位就很低，他自己就默认自己是男性是高于他的， 嗯 啊，所以他默许就是你只要不把病带回来就好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还有一段是就是。拆迁的那一段就跟我印象中的长沙首先就非常的吻合，就长沙一直不是叫什么长沙大工地嘛，就是一直都在拆啊盖盖啊拆的，背景里面那种口号式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怎么说，就跟这个片子里面的很多情景非常的吻合，就这些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 有一个很大的社会的那个、 嗯、 那个驱动力在逼着他们在做这样的选择，甚至不是逼着他们，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被这个巨大浪潮裹挟着走，他们在这样做这个抉择，就有那种我觉得就点的很到位、 嗯、 就你也没有太去深度探讨它，可是我觉得就一下把这个关系有点到。 对，我觉得我也觉得拆迁的那些镜头用的挺对的、 嗯、 就是 主要那个音频也让我觉得挺刺激的，就我没有想到说在21世纪还有这种战争式的口号，就拿大喇叭去播什么、 嗯嗯、 还有就是你当时就拍了好多次那个楼，那个高楼、 嗯、 但其实那个高楼只是当时那边的一个地标嘛，对吧？ 嗯，老周在那里面有介绍到那栋楼呢，有几百个像类似信用旅馆这样的其他的 XX 旅馆、 嗯、 啊，有几百家在那里面。 对，但是他介绍的时候反而其实没有展示那个东西，是吧？就是反正我没记得，就是他在介绍这个楼的那个、 嗯、 没，他是日常对话说的，对吧？ 嗯， 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因为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但是就是。当然，刚才我要不说，可能其实也都没人在意这个。不过我在想，就是放了那么多那个高楼那种，其实跟那高楼关系没什么具体关系嘛。放中间也放过一些这个高楼的这个。 嗯。 你开头就是这个高楼，应该。 嗯。 不过这个无所谓，我觉得你情绪对了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就是说要把这些镜头解释，没什么可解释的。其实 这个楼强化它也可以强化。 嗯、 我在老周说这个有多少栋楼的时候，我就怕他过去给几个镜头，观众就知道老周说的这栋楼就是他。 倒也不必，我觉得。 对， 你中间的时候出现过一次那个楼嘛，对吧？ 嗯。 跟那个老周那个介绍这个楼的时候接的近不近，我忘了。 在后面点，对对，就这。 就他这个，他在说这个吗？ 嗯。 你不是要从这儿切？你从这儿切到那个老周这边吗？ 嗯，这他院子。 嗯，这是他那个院子。 嗯， 切到老周这边，其实这栋楼就挨着那个楼嘛， 对吧？甚至这个楼其实他们都是一体的那个建筑中的那个部分嘛， 嗯、 对吧？ 只是隔了没多远，就在旁边， 没多远了、 啊， 对吧？反正如果他在这里面说了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就是你看你的镜头拼贴，别是他妈那种跳过去那种，没必要， 太傻了。 但是就是让这个关系再紧一点是可以的，我觉得，因为你拍了好多次这个大楼，然后但是他下面回到这个信用旅馆，可能会让我，反正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但是我在想，如果我第一次看的话，我会不会感到困惑？我是以那种，其实我真的是以一个观众的心思去看，我没说你我没有想太多你制作上的东西。 嗯，不换也可以，就这样。 嗯， 我只把后面的音乐的我再重复看几次， 就还是相信观众就行，相信你预期的观众，不是那个阅读能力很差的观众。 嗯， 做一个什么总结式发言之类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没有什么说的，就这期节目可能跟以往的节目或者跟我们以后的节目都会不太相似。这期里面首先就出现了大量的真人的姓名，因为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一次讨论吧。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能够看到《追风少年》的片子 《幸运旅馆》。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哎，其实我们以后可以把蛤蟆的游猎可以放进去。 嗯， 也不是你的内容吗？ 是啊， 聊天嘛，是吧？嗯。